了寒冬，等到一切变得太沉重，无奈选择了放手，看年华似水流，仿佛生命从此也跟着流走。解脱，雨停的道路有点凄楚，我想着需要怎样的领悟，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，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流出。

Thank you.

伤，倾听不懂得珍惜，更爱我自己，对你我是彻底放弃。在某个世界，也许有一个唯一正在等着我，一步一步的去靠近。